是啥妖媚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她都会，啥妖媚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啥妖媚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带着危楼古老的梦想啊，捧出烟花子孙的真诚，捧出炎黄子孙的真诚。大眼睛望开来，全撇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。天边地边西南边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中华大家园由唐彪所演唱，

的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